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是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好，目前北京的降雪还在持续，我们插播一条有关降雪的最新消息。目前首都机场的降雪量加大，大部分航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延误。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了解一下。你好，思萌。 主持人好。那么现在看雪情和早间时段不同呢，现在从气象部门还没有拿到这个最新的降雪级别，不过呢，现在的降雪量要比早间的时候有明显的加大，而且呢，大部分的航班都出现了延误。从实时航班情况来看呢，不少原计划八点多起飞的航班都延误了一个半小时左右。而根据早前首都机场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都会维持中到大雪的这么一个级别。而空中交通网呢，已经发布了首都机场航班延误橙色预警，预计呢九点到下午的2点钟，首都机场的进港航班的保障能力会下降。那么来看一下航班取消的情况，截止到11点，国航呢已经取消了北京进出港航班是70架次，而截至11点取消在京进出港航班呢，这个南航方面呢是23班，那么南航在京呢会有10个这个出港航班是出现了1小时以上的一个延误，其中包括成都北京到成都、到上海、大连、汕头、义乌、沈阳等方向，也是提醒旅客要关注一下往来目的地的这个航班情况，并且是可以在这个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是客户端上来自助的办理这个航班的改签。 好的，非常感谢唐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好色风流，不是冤家不聚头。挺好的小两口，转脸皆冤仇。贪心不足，道德丢，孽满身后，报应从头，法理情不留。因此上眉色邪淫一笔勾。今儿呢，主要给大伙儿念叨念叨，合计合计这个生活作风问题。哎，不是得说这个事情，哎，就说啊，这个两口子的事情，当然。甭管是谁啊，这个办什么事情都得是啊法律为准绳，还有一个那就是道德操守啊，每一位公民那都应该遵守，是不是啊？不是说咱们念秧，两口子居家过日子，互谅互让啊，举案齐眉，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是吧？那家里头没有不兴旺的。那么反之呢？反之，嘿，弄不好备不住就是家败人亡。就说啊，为了一打火机，不是为了一桌牌吃打火机，这个不值当。那说错了，重来吧。火鸡不是打火机，打火机的能吃吗？啊，您听我说完呢。一上来先讲一小段子啊，《钱江晚报》的报道是发生在杭州，有一位。李大哥小50了，开了一家小杂货铺，两口子李大哥王大嫂啊，夫妻二人靠这小铺子过日子挺好的呀。是啊，俩人嗜好还是一样的啊，有共同的爱好，什么呀？搓八圈，打麻将啊。对，也不是特别迷恋，反正呢就是说平常要是没有生意可做呢啊，打了烊这个上了板子之后啊，哎，找几个好朋友搓几圈也不挂赌，是吧？但是呢这李大哥呀性如烈火，脾气暴， 王大嫂呢，有时候呢能够容忍，有时候受不了，也跟他吵吵。尤其是为了打牌，头几日这两口子为了打牌闹不愉快了。怎么呢？这李大哥呀，瞧不上这王大嫂出牌这毛病。你到底是出牌不出牌呀？快点，40000！哎呀呵，给说出来了。这么一来，王大嫂不高兴了，心说你玩个牌，你至于的吗？干嘛呀？你赢房子赢地呀？得了，哗啦，牌一推不玩了。打那儿起，王大嫂啊，跟李大哥他们这帮人不过话了。你们玩你们的，我不掺和。但是呢，这么一来，一来二去的，两口子就有了这个距离了。哈，李大哥呢是三天两头不回家，老跟那玩牌。这王大嫂可是看不下去了，心的话说，你玩是玩，玩物丧志啊，家里的这个事情你得管呢，这小铺子不能我一个人顶着呀。到那个李大哥打牌那个地方去了几趟，怎么说都不听。嘿，王大嫂这回急眼了，老实人讲话叫粘人出豹子，心的话说，得了，别玩了。一抬手，哗啦，把牌桌给他掀了。啊，一看媳妇儿当着哥们弟兄的面让自己下不来台，把牌桌子给掀了。嘿，李大哥恨的行了，日子没法过了，你用手点指。王嫂说，怎么着，你要干嘛呀？你看打我不成吗？一看王大嫂子倍儿横，平常没这么横啊。哎呀，李大哥这口气呀，上上不来下下不去，气死我了，我怎么办？顺手啊，噌，把他们打牌的时候，不有人喜欢一边打牌一边抽烟吗？也不谁拿了一打火机，李大哥顺手抄起来了，一抬手，他给推下去了。那意思治这口气，治了吗？真治了。您合计合计，那么大个的一打火机吞下去好受得了吗？ 哎呀，坏了， 卡嗓子眼儿上了。哎呀，这个难受，憋得脸通红，好不容易使劲，哎呀 咽下去了。哎呀，憋死我了，哎，这回痛快了。哎，不行，那么打火机吞下去了， 你看了没有，把打火机吃肚子里去了。咱不说那个塑料那玩意儿它对这个胃呀、啊、它会不会有伤害，那打火机里面它有油啊，是吧，那搁在胃里面它受不了啊，赶紧跑医院去了。大夫一看，得了，没什么辙，催吐吧，又给吐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瞎折腾吗？两口在一块好说好商量不成吗？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我是立新，继续啊讲两口子的故事。北京的事情发生在咱北京的密云啊，这是这个北京晨报的报道，说是有这么一户人家啊，住的密云。这女的呢姓陈，男的姓张啊，这回是张的哥陈的嫂的故事。这两口子结婚呢有年头了，生了孩子啊，结果呢这两口子在一块儿，要说打架啊，除了说柴米油盐是吧，为那个生活琐事啊，这个钱呐、啊、挑费啊，怎么着了，你花钱不注意大手大脚啊，除了为这个打架之外，没旁的，为孩子。这两口子岁数不小了，孩子都挺大的了，可是还是为孩子一天到晚是鸡吵鹅斗。嘿嘿，这一吵吵不要紧，差点出人命啊，那么邪乎。是啊，本来是不大点的那么个事情，就是说呢，这丈夫啊张大哥瞅这个陈大嫂啊不顺眼。为什么呢？说你看看你啊，打这孩子一落草，一生下来，呵，心肝宝贝儿似的。是，我也疼孩子，没你这么疼的，你这叫溺爱，你知道吗？这孩子这么大了，你怎么还这样啊？要什么给什么，要星星不给月亮啊，像话不像话呀？那么这个陈大嫂呢也不服气，怎么了？我是喜欢孩子，我喜欢孩子，我生的，我身上掉下来的那个肉，我不喜欢谁喜欢呢？怎么地啊？俩人为这个杠上了。嘿，好吧，吵着来吵着去，吵了半宿啊。这个张大哥呢嚷嚷完了他就睡觉了，陈大嫂跟那一坐，看着自己家老爷们儿，心里头合计着，不行， 啊，老为孩子跟我嚷嚷，跟我矫情，我跟他没完，是吧？这回咱们得有个了断呢。嗯，趁着月黑风高，我干脆嘿嘿，我给你来个痛快的吧。他们这个头天啊，炖了只鸡，啊，陈子嫂把心一横，拿点敌敌畏，炖，到那鸡里头了。新的话说，你啊，不吃则已，一吃你是必死无疑啊。那这人呢？这人倒是没大事儿啊。嗨，第二天一大早呢，这个张大哥醒转过来，觉得肚子饿了，是吧？拿那鸡，头天炖那鸡过来，我吃饭。盛好了饭，夹筷子，鸡跟嘴里面，哎，这不对，这个味道，哎，这味太怪了，怎么回事？是什么味儿啊？问他媳妇儿怎么的了？这鸡怎么回事啊？媳妇说啊，鸡没事儿，是吧？我有事儿。嗯，你怎么了啊？我呀，我倒点敌敌畏，为什么呢？我想要死你！哈，张大哥吓坏了，赶紧打电话报警，把警察给叫来了。那么这位姓陈的这位女子呢？得了，这个投毒杀夫未遂，上法庭了，在法庭上解释，嗨，我其实不是真想毒死他。是吧，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哎呦，您这吓唬的忒大发了，哈哈。还有那个呢，真给宰了啊。今日早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浙江余姚。这余姚啊，他们当地山里头有蛇，所以说呢，专门有那个捕蛇人啊，靠这个逮蛇到事儿上那么一卖，挣点钱过活。旁的不说啊，单说在余姚利州有一个陈红村，陈红村边上有一座山，山包地势陡峭，是崎岖难行，人称是犄角湾，跟个犄角似的啊。这个山路可不好走，平常呢很少有人来，人迹罕至。但是呢，今年十月份的某一天，说是打这个山底下来了一位袁大哥。袁大哥干嘛来了呢？就是专门来逮蛇来的。蛇呀，一般都是猫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啊，山上蛇多。所以说袁大哥呢，上午赶一大早就到这犄角湾逮蛇来了。走着走着，哎，只见眼前头前这小路当中什么东西挡住去路了。袁大哥走至在近前闪目观瞧，啊啊，顿时吓得是浑身冒冷汗呐、啊！哎呀，魂飞天外，怎么回事？在他的面前说是有那么一丛茅草，茅草底下影影绰绰现出了枪子一枚，枪，讨厌，大晌午头你别吓唬人，我就是这真事儿嘛，一段残尸啊！老袁吓得，哎呀，这怎么出了这个事儿了？这是个人吗？还真是。报了警，警察来了，一看，可不是吗？被害人被肢解了，哎呀，杀人手段是相当之残忍。怎么侦破这个案子呢？民警那是有办法。啊，从这个发现的这个尸体上头来找破案的线索，有吗？还真有，旁的没有啊，就发现呀、啊，受害人有一件上衣，哎，说是调查了解了一下，这种衣服在当地附近的一些地方做买卖的那个卖衣服的小铺小商店有出售，看起来受害人住的离此不远。而且呢，受害人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头发长，是一女的，这头发有半米多长。那要这么着，再看她的身高，生前定是一个长发及腰的女子喽。于是呢，警方就把这些个线索制作成了协查通告，在附近村落呀、大街小巷、路口啊，哎，在这个地方贴出来，看看群众有没有了解情况。嘿，您还真别说，还真有人 啊，看见之后是大吃一惊，谁呢？就住在附近的朱大姐。这朱大姐啊，在这个附近呢，有那么几套房啊，租给呢外来来这个地方打工的人。话说这一日，这个朱大姐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说是去菜市场买点菜吧，家里也没菜吃了。到菜市场门口，哟，见门口贴了一协查通告啊，啊，海捕公文都出来了，啊，发现了一个受害人，大概其怎么一个情况？哟，一看这个，特别是说到这个受害人他的体貌特征，朱大姐想起来了，一个多月前原来租住在我那个房子里面两口子走了，走得很匆忙，都是不辞而别，都来不及打招呼。其中那女的，哎哎，跟这受害人有点像，赶紧找公安，找的民警把这个情况一反映，那就了解呗。他租人家这个房子住，他有身份信息啊，一了解啊，说是可能是湖南那边来的两口子，男的姓张，女的姓赵，张的哥赵的嫂的故事啊，说是打外地呢到浙江余姚这个地方呢工厂里面干活，但是呢好好的突然之间不告而别，走得很匆忙，行色匆匆，连行李都没来得及收拾。朱大姐还纳闷呢，说这个你们也不是家趁人职的人，打工的这些行李都不要了合着，但是没多想。可有一节给朱大姐留下深刻印象，就是这个租住这房子两口子当中那女的啊，那妇女不是说了吗，这个男的姓张，女的姓赵吗，赵的嫂啊，就有一头乌黑的及腰的长发。哦，警察一合计，得了，切入吧，赶紧跟进啊，就进行什么 DNA 呀、啊、比对分析啊，技术的手段。另外呢又找到这个，因为两口子留电话了，辗转找到了这对夫妻，张大哥赵大嫂的女儿，说打听啊，你爸妈最近好不好啊？姑娘说啊，他们在外地打工多年啊，说是那个上个月呢，我爸爸突然之间来电话，说这个余姚这儿不干了啊，说跟妈妈一块儿到福建打工去了，是吧？是你爸爸说的啊？那你妈妈呢？我妈没言语。后来呢？后来我妈一直没言语，什么意思？就是我妈妈一个月来一直就没给我打过电话，没出过声，讲话是什么呢？音信皆无。嘿嘿。警察一合计，这姓赵的赵的哥有嫌疑啊，他自个儿说俩人跑福建打工去了，可他媳妇儿明明是失联了啊，这里头有毛病有套头，赶紧的到福建把他给请回来吧。真去福建了吗？去了，在长乐市找着这个张的哥了。找着他的时候呢还问他呢，怎么着啊，你媳妇儿呢？我媳妇儿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你确定吗？我确不定啊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呀，说话闪烁其词。后来认真的查问一番，这家伙扛不住了，终于说了实话，我老婆对不起我。那就是说那个被杀害的受害人真是你媳妇，而杀他的人是谁呢？是我，他干的。丈夫把妻子给杀了，他是为什么？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没说吗？张大哥说了，觉得这个赵大嫂对不起他。怎么呢？这两口子呀不是湖南人，湖北人啊，说是这个先是在湖北呢种橘子，后来嫌不挣钱，两口子呢就这个到了余姚。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张大哥呀就觉得他媳妇不安分，不能够在家里头好好的照顾他啊，两口子好好过日子是吧，不行，一天到晚的老出去，用句这个过去那个章回体小说里的话叫做招蜂引蝶，老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打聊聊， 是吧？今儿跟他，明儿跟他，一来二去呢，有些个流言蜚语，说你媳妇儿啊可不老实，哈哈，这外头啊还不止一个呢，哎呦呵，好些男朋友呢，好吗？张大哥说这日子没法过了，这口气咽不下去呀，啊，哪能这么干呢？这个家这不是就败了吗？就没辙。把这媳妇儿啊带着就来到浙江的余姚，新的话说咱们离开那个是非之地看看行不行。最初呢俩人相安无事，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在这之后不久，嘿嘿，就说啊这赵大嫂是故态复萌，继续东北话作啊，去继续作是吗？对了，哎呀又出去这大喝。张德哥一看行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怎么办呢？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话说这一日拿着这个菜刀榔头都准备好了，跟这个赵嫂说呀，这样咱俩人呢今儿不上班了，那干嘛去啊？咱到那个犄角湾知道吗？啊，那个地方地势险峻，很好玩，咱们去玩去呗。啊，秋游，秋游怎么样？行啊，去吧。到那个地方之后呢，就张大哥就问这赵大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咱俩这日子今后还过是不过了？你老这样这可不成。赵大嫂呢没当回事，哎呦你怎么这样，胡说八道什么呀，哎呀你怎么讨厌我，我不理你了，我走，走你走不了。呵，张大哥疯了，拿起那榔头还那菜刀劈的乓乓，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个赵大嫂给打死了。打死之后呢，这犯罪嫌疑人还有点迷信啊，说这人虽然死了，但他有冤魂呐，啊，这玩意儿找我索命，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啊，钟馗，我他我这儿没有啊，是吧？包大人探阴山，这不好使，这个跟我犯事儿的，是我杀人呢，我理亏呀、啊。哎呀，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得了，我把这个受害人肢解了吧，好吗？手段残忍，心太黑了。两口子之间有什么矛盾，有什么问题得好好的解决，哪有走极端之路这个下策之说呢？哪能这么干呢？是不是啊？啊，还有那个听信流言蜚语的，那就更不合适了吗？哪儿啊？四川遂宁那个地方，两口子在一块二三十年了，是吧？男的，哎，巧了，男的也姓张，女的呢，女的姓赵啊，不是，女的姓吴啊。张的哥和吴的嫂的故事，那位说你肯定得有一回说乱了啊，是是，这里面涉及到两口子太多了。张的哥、吴的嫂啊，咱们单说他们，俩人结婚二三十年，日子过得也不错啊，还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是吧？后来呢，一块呢，在这个浙江打工，家庭事业都不错，挺好的。谁成想啊，嘿，张大哥打这个今年五月份以来，哎呀这个心里难受啊。怎么呢？嘿，这媳妇儿不老实。怎么不老实？你有证据吗？没有啊，我猜的，他这有猜的吗？他有人跟我说。呵呵，张大哥我跟你说，哎呦，嫂子那人，哎呀，哎呦，真是太风流了呀。你确定吗？他问题是我不确定。哎，好吗？说话这人也不负责任，胡说八道啊，有影没影瞎招呼。这么着有人这么一挑唆，张大哥吃了心了，打那儿起啊就暗含着就恨上他媳妇吴大嫂了。心的话说，嘿，行啊，你敢给我戴绿帽子，哼哼，你看我跟你玩得了吗？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怎么能够让媳妇儿就老实呢？是吧？别出去给我散去，给我丢人现眼去呢，是吧？再者一说，他万一跟旁人跑了，那我怎么办呢？鸡飞蛋打呀！哎，这么干吧，我把他弄残了吧？啊啊，我把他弄残了，哎哎，你看他就永远不能离开我了。你说这人有理性吗？啊，这是一种逻辑性的思考吗？他还真实施了，在家里面借故跟媳妇吵架。两口子他们家呀住五楼，打五层楼上把他媳妇肉啪扔下去了。哎呦我的天哪，好在人是没大事，那也受不了。是啊，全身骨头是不能说都碎了吧， 反正骨头也碎了不少根，家里躺着，现在生活都不能自理，是吧？那么这位干这坏事儿犯案子这张大哥呢，张大哥让警察请进去了啊，请进去之后还跟民警说呢，你看看我媳妇儿再也不能离开我了。警察说，是啊，但是你得离开他了啊。我为什么呢？是啊，你犯案了，你干了坏事儿，等待你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嘿嘿，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 太阳火